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夜间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云层较高，对气温的下降还算有利。预计夜间最低气温在22度，为近期气温的最低值。白天也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西部地区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陈刘所收听到的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2018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七。对，今天是七夕节，又被称之为七巧节或者是乞巧节。七夕始源于汉朝，是流行于我国及其周边，是我国文化影响的一些国家的极为传统的一个文化节日。相传在农历的七月初七晚上，或者是七月初六的夜里，旧时的妇女会在自家庭院向织女星祈求智巧，故被称之为乞巧。七夕节这一天呢，妇女们要穿针引线乞巧，然后祈祷福禄寿，礼拜七姐，陈列瓜果，女工等等诸多的一些习俗。而这样的一些旧时习俗在很多的古装剧里都有呈现，在最近热播的《延禧攻略》当中就有涉及。它的起源就是对自然的崇拜及其妇女穿针的乞巧，后来呢它又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传说，使其成为象征爱情的一个节日。在2006年的5月20号，七夕节又被我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王平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薛之谦所演唱的《传说》。 夜半琴弦声， 思念两三声，它随浪而来，一层一层。你也难开口，用雨淋作证，说天地弄人，你爱我不能。我知道那片金海会很危险，可我放不下对你的思念。浪如山，雨如枕头，随风起，海的尽头住着你。天问用双手换双翼，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将思念看清，可也听了雷鸣后我这么意，别看我沉入海底。你是个传说，当听你哭声我誓死不能。我知道那片金海会很危险，可我始终放不下对你的思念。山雨如枕头随风起，海的尽头住着你。天问用双手换双翼，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将思念看清，可雨停了雷鸣后我这么意，别看我沉入海底。双手换双翼，可否愿意我放下双手去陪你。千年后会有人从传说里借月光，是谁在哭泣。哦，雨停了雷鸣后原来是你，我化成传说守护你。 这是来自于薛之谦所演唱的传说，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你言难开口，用鱼鳞作证，说天定弄人，你爱我不能。听到这样的歌词，包括后面副歌情绪的推进，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在粤剧当中的那一出追鱼。不过今天我不想跟你说这个故事，还是想跟你回过头说我前面提到的，今天是七夕节，因为这一天我们不得不提牛郎织女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提到这个故事，就会想起咱们中国的民间四大爱情故事，排在第一位的是牛郎织女，然后是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首先我们来说牛郎织女。对，牛郎织女就是黄梅戏中的天仙配，我从小就看这出戏。故事大概发生在西周时代，当时是奴隶社会，等级极为严苛。这个故事就是一般人追求幸福的心声，也是饱受压抑的一种写照。于是他们托言天上的双星，也就说出了人间的实情。相传在很早以前，河南南阳城西有个牛家庄，那里面有一个极为聪明又忠厚的小伙子，不过他在地主家当长工，一直都在放牛。有一天呢，天上的七仙女和她的诸姐妹一起下凡，享尽了人间的欢乐，洗澡啊，然后各种花花草草嬉戏，然后就遇到了牛郎，二人互生情谊，在 老牛的帮助之下，老槐树做的媒，结成夫妻。后来其仙女一夜之景实体帮助董永改三年长工为百日。讲到这里，我要插一个题外话，如今很多人都说牛郎织女和七仙女董永是四个人两个故事，网上居然还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非常有依据的样子。我一个从小听着黄梅戏长大的人，实在是忍不住要说，这个七仙女为什么叫织女，原因就是七仙女一夜帮董永织了十匹布，改三年长工为百日，所以被人称之为织女。而董永为何又叫牛郎，前面已经说了，他在地主家当长工，一直放牛，自然就叫做牛郎。牛郎和织女婚配之后，男耕女织，夫妻非常恩爱，然后生下一儿一女，一家四口生活极为甜蜜。但是好景不长，这个事情后来被天上的玉帝知道了，要王母娘娘亲自下凡，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拆散他们的美好姻缘。老牛望着泪流满面的牛郎和痛哭流涕的两个孩子，他也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老牛对着牛郎说，你不要哭伤了身子，还得抚养两个孩子，我有办法为你解难，也是我应该报答你的时候了。待我死后，用我的皮做三双鞋子，你和两个孩子穿上它就可以上天，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老牛当天就死了，牛郎按照老牛所说的话，他们穿上了老牛皮所做的鞋子，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找织女，眼看着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心一狠，拔下了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在眼前，牛郎织女就被隔在了天河两岸，他们只能相对哭泣。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了一座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了鹊桥相会。王母娘娘被他们的夫妻恩爱所感动，就允许他们在每年的七月七日在鹊桥上相会。所以据说在七月七日这一天过去之后，第二天你会看到人间很多喜鹊都在梳理自己的羽毛，不过这都是传说而已。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田正所演唱的《未了情》。 都说那有情人结成眷属，为什么银河儿割断双栖，虽有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七夕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着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之一的牛郎织女，来说说这个咱们中国的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不过各位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包括你对这些传说，就是从小到大听到的跟我的这个版本有什么不同，想要纠正，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说一下。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那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白雪所演唱的千古绝唱。 情总 江女的故事，她最早见于《左传》，据说长城被哭倒之后，很快就被传到了秦始皇那里。秦始皇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便亲自坐车到长城脚下去查看，见有一个女子抱着一个尸体，痛哭不止，便上前去看。秦始皇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如此俊秀，真的是有沉鱼落雁之容，就动了邪念，想要把她封为宫中的娘娘。孟姜女自然不肯，可是秦始皇逼着不放，最后说，你要是不从，就是违抗圣命，违抗圣命就是要杀九族的，你看着办吧。孟姜女为了丈夫和全家，只好假意应允了，说，皇上，你将我封宫是民女的造化，不过我丈夫尸骨未寒，就随你进宫，恐怕天下人耻笑我贪图富贵没有人情，还恐怕有人说皇上为了一个宫妃失去礼仪，要我进宫就得答应我三件事情。秦始皇一听，哎，有门，忙说，你说的在理，别说三件，十件八件样样应承。孟姜女随后说，头一件呢，你要埋葬我的夫君范喜良，在埋葬他的时候要满朝文武披麻戴孝。秦始皇毫不犹豫说，中。第二件呢？孟姜女说，第二件就是把范喜良要金鼎玉葬。秦始皇说，行。那第三件呢？孟姜女说，请皇上放我回家，告知我家二老也好有个交代。秦始皇说，中。件件照办。随后按照孟姜女所说的，这个就下了圣旨。前两件办完之后呢，秦始皇就派了两名御林军护送孟姜女送到家中，以后再接回来。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这首民歌，名字就叫做孟姜女，很多人唱过，李谷一老师、张也老师包括佟丽都有演绎过，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黄莺莺的版本。

去为你收藏依依不舍的泪花，层层的迷惘，怕你难去难留回头望，怀念放在心上不会淡忘，纵然是天各一方。 剑所演唱的《天各一方》，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借着牛郎织女的故事来说一说咱们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白蛇传》。这个故事其实成于南宋或者是更早的时期，在清代成熟然后盛行，算是咱们中国民间集体创作的一个典范。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所收录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一篇白蛇传，它是由许仙与白娘子游湖借伞，白娘子饮寻黄酒现原形，盗取仙草救许仙，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法海将白娘子召于金波，压在雷峰塔下，小青破法海，竟谢父等脍炙人口的这个情节所组成。具体的故事情节，最早的版本是在峨眉山经过千年的修炼，有两位蛇仙来到人间的西湖，他们变成了极为漂亮的白娘子和青儿，他们在雨中遇到了许仙，然后白娘子与许仙就萌生了爱情，结为夫妻。可是法海认为此乃妖孽为害，便蛊惑许仙在端午节这一天以寻荒酒灌醉自己的妻子，白娘子醉了之后就显露出这个原形蛇形，吓死了许仙。白娘子醒来之后痛苦不止，然后就舍身忘死去仙山盗回仙草救活许仙。但是这个许仙呢也傻，病了之后又被法海诱上了金山寺，白娘子和青儿就赶到，可是这个法海不准他们见许仙，白娘子无奈便与青儿调动水族，水漫金山。法海在这个时候请来了神将护法助战，不想这个时候他们又中了法海的这个计谋，被装进了一个很小的钵盂之中，压在了雷峰塔下面，从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天伦之乐。这原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后面有很多版本，到这里还完全没有结束。后面白娘子又被人救出来了，具体怎么救的各个版本不太一样。我们先来听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听完之后我们再来说。 青城山下白素贞， 风中千年修此身。啊啊，心受苦恋来得到，脱胎换骨变成人。 青城山下白素贞，这些年我个人觉得关于白蛇传的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不计其数，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所钟爱的那个版本吧。我很小的时候接触最早的版本，当属是京剧版的电影，那个版本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是在白蛇被收在雷峰塔之后，小青去深山又重新开始修炼，隔了很多年他修炼有所成就，便回来用火葫芦烧了雷峰塔，后来就有了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啊，电影青蛇啊，包括还有新加坡范文芳的那个版本，后来还有黄神医的版本啊，真的多的一下子这个想不过来。不过在最近又有了一个版本叫天机之白蛇传，对，就是杨紫所出演的那个版本，我觉得改得更离谱，有三生三世的影子，有追鱼的影子，有好多好多传统剧目包括现在的一些玄幻剧的这种叠加在一起的影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追到一半的时候这出戏又被突然下架了，可能是因为被改得太离谱吧。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说到白蛇传立马就觉得一定要看，因为这个故事大概的这种原型是我们心目当中永远经典不衰的，只是每一个编剧每一个导演对他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理解，就是想看那些编剧导演他们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的一些人性的理解，这种理解会不会像早先的青蛇一样放出不太一样的光芒，所以就一直吸引我，但凡涉及到这个题材我就会一定去追。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来听陈淑桦的这首《流光飞舞》吧。 半冷半暖秋天，云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筝一片片红艳，热心中一片绵绵， 半醉半醒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天马行空的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是七夕节，因为七夕节涉及到了咱们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牛郎织女，所以我想借着这一档节目，跟你直接就来分享这四大爱情故事。讲到这里，我们要说《梁祝》了。不过在听苏云的这首《梁祝》之前，我要告诉各位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对了，毕竟是民间传说，就像白蛇传一样，每一个导演和编剧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你看到的版本都会有不太一样的这种表达。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些民间传说，那其实有很多版本，说法不一，但愿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不会相差得太远。当然如果有很多出入的话，各位也包涵，因为我听到的，我接触到的的确是这些。民间传说嘛，口口相传，理所当然都会有不同的版本，但愿你不要上火。好了，来听歌。 讲的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东晋时期发生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在学堂遇到了梁山伯，因为志同道合便结为兄弟，同窗三载。后来祝英台要归家，临行之前就托媒师母许婚梁山伯，于是有了十八里相送。祝英台在这相送的路上以媚相许，梁山伯后来知情便前往祝家求婚。而此时祝英台的父亲嫌贫爱富，就将他许配给了马太守之子马文才。后来梁祝二人楼台相会，再之后梁山伯抱病归家，病亡。祝英台新婚之时要求花轿一定要绕道至梁山伯坟前去祭奠，惊雷裂木，英台入坟，梁祝化蝶双飞。其实故事极为简单，但是后来也被翻拍成不同的版本。最早那我先接触的肯定是戏剧粤剧，而后是胡慧中和陈前的版本，再然后是吴奇隆的版本，好像再后面有何润东的版本，但是我最爱的却是动画片的版本。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蝴蝶》。 人为什么凭感动生死相许，拥抱前离别后，是否魂梦就此相惜？人为什么有勇气一见钟情，人海里这一步走向另一段长旅，给你承诺一句，如果生命在这秒化灰烬，可幻望原来天地在相 之后，有人说梁祝在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一对璧人，他们真的爱得如此深沉。至于后来化蝶双飞， 只是后人对他们的一种美好祝愿。当然还有人说，据查证，梁山伯与祝英台根本就不在一个朝代，不过就是先后葬在一个坟上，说法不一。但是我还是很享受他们的故事，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爱得如此真切。今天是七夕节，再次的祝福各位在这一天能够轻轻松松、愉愉快快。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吴奇隆所演唱的《双飞》，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等来世再相约，今生只要无恨无悔。不问前缘我是谁，只管今生和你。